喂，徐超啊，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啊。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师资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大家咧又到呢个星期二晚嘅夺命捞松啦。咁咧就我哋出 post 嗰阵时咧，就今晚咧就阵容鼎盛嘅。咁咧就有 Anthony 啦，我啦，同埋土伯咁 啊，坐矮咗好多。 系啦，咁啊，而家暂时土伯就坐矮咗啲。咁咧就系咧，希望见到啲咁嘅画面，顶唔顺咧就揸车揸得快啲啦。咁啊，嗱，今日咧就都好多新闻要讲咧、包括系大新闻啦，呢、這个中美贸易战啊就有新嘅发展。咁咧亦都有咧立法会 峰回路转、哦。 系啦，呢、這个送中条例咧、第一个送中嘅咧，原来就系咧立法会秘书长。咁咧就，但系 before 我哋進入呢、這個即係今日嘅話題之前咧，就正經嘢嚟嘅，想講一講咧，就係、是、我哋一位朋友咧，就工業傷亡權益會嘅總幹事 係 阿陳錦康先生咧就過身。 嗯， 咁咧就都幾突然嘅，其實係。咁我自己認識阿陳錦康好多年嘅、因為我係1990年到咧就係、喺港同盟工作，咁啊負責勞工政策嗰陣時。咁而當時啊，陳錦康已經係工業傷亡權益會嘅幹事嚟㗎啦。咁聽咗佢個名字，我諗大大話話都30多年。 係 係啊，喺好多嘅 NGO 裏面咧，就嗰、那個年代係即係80年代咧，勞工運動嘅一個重要嘅一個發展嘅時機。 嗯 哼。咁而香港咧係喺個即係建造業起飛嘅。那個年代呢工業意外是相當之多的。 哦，計計啦，即係你多個基建呢就自然多呢啲咁嘅工傷。其實佢最新呢一次嘅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呢，嗰陣時咪又死咗20多個人嘅。 係啦，因為高空作業好多 時。係啦，我記得嗰陣時佢就係連埋阿毛哥啊嗰扎呢就一齊去悼念呢啲咁樣嘅工傷。 要求設立一個工人嘅紀念碑喺呢個港珠澳大橋，政府就梗係唔睬佢啦咁。咁香港工運咧就主要咧，而家最大勢力當然就係工聯會，咁我哋叫佢做工策會啦。咁點解咧？就係、永遠往往為咗政治利益而出賣工人權益嘅組織。咁掛個工字喺度咧，我覺得咧都即係侮辱咗工人啊！其實應該洞穿佢，變成一個土字咁啊好啲啦，即係土共嘅組織嚟嘅。其實呢個咁咧就呢個工聯會好多時就同呢個工人嘅利益對著幹嘅。咁我自己今日睇《蘋果日報》嘅訪問咧，就有一位年青人憶述翻陳錦康喺呢個90年代一個好嚴重嘅北角農業意外，10多個工人死亡嘅一件事。咁佢就係爸爸就係嗰個農業意外工人嘅一個死者嚟嘅。 嗯哼， 咁就留低佢呢個年青人咧，今日接受訪問就已經係中文大學畢業啦。咁當時佢只係3歲，咁咧就佢仍然記得呢個陳錦康即係點樣鼓勵佢。即係成立咗佢哋嘅一個組織啦，即係嗰啲工人家屬嘅組織啦，同埋帶佢哋一齊去旅行啊、去玩啊咁樣。咁佢就話架車經過呢個吐露港嗰陣時咧，咁啊陳錦康就話俾佢聽，即係指住中文大學。 嗯。 咁佢就話你俾心機讀書啊，將來咧就可以入到去呢度咧，就環境好好啊，大家可以就即係改善自己生活啊咁。咁啊最終咧呢、這個細路仔咧就真係咧入讀咗中文大學，咁而家就已經畢業啦，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在香港的社會裏面為什麼我特別提陳錦康的故事呢，就是很多默默耕耘的人，就是他們不是說站在台上的一些的就是風雲人物、或者一些的政治領袖，令到大家就是傳媒聚焦在他們身上。但他們做的事呢也是呢香港這個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呢大家不為人所見的東 西。是沒錯。 手挖沉箱試過啦，在沉箱裏面死了幾個工人。咁就最後尾就爭取禁止政府禁止手挖沉箱啦。咁之前肺塵埃沉着病，因為以前呢隔熱就全部都係用石棉㗎嘛。 哦係啊。 咁拆嗰啲嘅舊樓嗰時呢，其實嗰啲石棉就入咗個肺嗰度㗎嘛會。咁就變成係呢個石棉肺。咁工人慢慢喪失嗰個呼吸 那個能力。咁職業性失聰啦，咁而家陳錦康即係過身之前爭取緊嘅叫做喺服務業裏面嘅勞損。咁呢啲呢好多時僱主都唔會理嘅，其實勞損即係咩呢，譬如好簡單，你喺快餐店做長期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冇得坐嘅、或者重重複複做一個動作嘅，咁你身體裏面某一啲機能就會勞損㗎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對於我最後一次見陳錦康就係喺遊行裏面嘅，就係、反送中嘅條例裏面。咁我哋仲傾咗一陣，咁估唔到就係、 幾個禮拜之前嘅事。 嗰次見面就係、即係最後一次啦，因為佢係中風心臟病咁樣，即係好突然間咁離開。咁就即係喺度慰問佢屋企人啦。咁我亦都希望咧就多啲後生嘅人咧去可以，即係好多 NGO 咧係需要接班人咯。 係。就算我覺得唔係話你真係想做接班人都好啊，即係我覺得都起碼 appreciate 佢哋工作，因為其實佢哋真係所謂叫 unsung hero 啦，即係呢啲叫做係 永遠冇人留意嘅，係 啦，冇人留意嘅，尤其係你見到香港嘅所謂打工仔啦，即係其實好少人呢係願意自認藍領嘅，甚至乎都會同呢啲咁樣嘅即係工即係呢啲咁樣嘅幫工人爭取權益嘅呢啲領袖呢都會保持一個距離。 嗰啲領袖好多就已經係工人貴族添。 係啊， 你睇下你買陳婉嫻 咪係囉。 幹得到啊大佬啊。 你睇。 低半山啊。 仲有 啊要坐咩車 仲有。 Benz 啊大佬 ,C-Class 㗎。係 啊。仲有呢啲咁樣嘅。 鄭耀堂 啦。鄭耀堂啦。鄭耀堂更加離譜啦佢就係、 是。咪囉所以我就話呢啲所謂的香港工運領袖其實就 是工人貴族都不得止，其實還要是政治特權階層，以他們當然你說親共有著數，好心你就拿多少少 利用你自己的政治關係去做一些跟工人有關的事、又不是跟自己利益有關的事做 是 所以就即我覺得是一個即係大家對八十年代出嚟嘅人物，我哋熟悉嘅人物好多時習以為常。但慢慢我哋都知道，其實佢哋年紀都大嘅，其實已經開始。咁睇到好多嘅 NGO 咧，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八十年代出嚟嘅人。 係啊，你見到阿李卓人係嘛？去到咁多年嚟都係李卓人。咁最近唔係你近年就多咗山姐啦即係 譚俊賢啦、 譚俊賢啦嗰啲啦 咁後生嘅當然都有嘅，我覺得民陣而家譬如召集人都係後生㗎啦，其實咁亦都希望喺反送中條例裏面即係民陣可以即係動返你支旗啦，我覺得今次係即係號召多啲人去即係參與呢個 民陣都慘呀，你見到而家都好難有新血呀，因為自從退咗聯之後呢，即係以前真係佢哋所謂嘅 嗰啲拆大台都有去咗邊呢，係 啦拆大台都有，而家同你講喎，即係你上街嗰啲叫人哋上街嘅泛民呢就叫做係誤導群眾喎。係呀拆大台嘛，你話即係仇思達嗰啲嘛。 咁即係佢話應該坐喺度等送送。 佢話覺得即係嗱你見你睇下呢個澳門咁樣立咗23條邊度有嘢啫係咪，你哋唔好啊喺度誤導群眾啦咁樣。 咁冇辦法嘅，呢啲同陳雲安一樣嘅啫，我諗都係受人錢財聽人招災嘅啫。 咁你見到呢啲咁樣嘅所謂本土派呀招土派呀，好似鬱敏咁，琴日又喺度講啦，即係呢一個陶謹申即係嗰個會議又話你犯法嘅係咪，係呀你唔知咩， 冇睇呀真係。 唉好犀利呀，佢哋講 睇好耐呀，其實已經。 所以你見到其實佢哋講啲嘢呢已經同呢啲建制派呢其實已經差唔多嘅，已經。 其實以前都一樣㗎，我覺得如果睇結論 係。 你唔好理佢企基於咩出發點啊！我成日都話唔好聽佢講乜，睇佢做乜啊嘛。 係啊，呢個我都係 從行為上去睇，應該係一樣嘅。我覺得，即係以前我成日都話嘅，一吹新雞咧，有阿傅振中就梗有對家噶嘛。 係啊， 即係一個呢個好似阿霞同阿嬌咁出現噶嘛，其實。咁啊算啦，我覺得呢啲都對香港政治嘅影響力越嚟越 變化，梗係冇啦， 其實已經係，因為市民我相信咧。都識睇嘅，其實即係 同埋你訴諸於嗰啲乜嘢，即係話，你而家陶謹申，即係你去搞呢個 chair 呢個大會，係嘛？係咪同美國佬交差咧？咪呢啲有咩意義咧？講呢啲咁嘅説話， 我覺得就算係咁啊，點？ 係咯，係又如何咧？如果美國佬係 站 在 我哋都 係 反對送中條例嘅， 係啊，喂，我覺得呢啲喂唔係此與為伍， 好簡單，Donald Trump 而家做嘅嘢。 兜頭勾內習近平嗰度勾得應棍嘅，點解唔支持啊？ 係啊，幾多人 like 啊呢啲 post？ 咪見到呢兩日係。 咁點啊？唔通又話美國佬包藏禍心，亡我之心不死，咁你不如去環球時報 做啦， 幫下胡錫進好過啦。 都唔係胡錫進咧，其實佢呢排收啲風都失靈嘅，其實都係。 彎曬咧，睇琴。 彎曬 同官方嗰種。 不過我覺得呢個有兩種解釋嘅，其實根本上咧， 從來都唔係。 唔係，佢其實佢都係。佢都係其實都好準嘅，但問題就係你見到喂即係冇辦法啦，成件事太突然啦，你搞到阿侵侵啦，唔係你搞到阿習近平啦，阿習帝啦，朝令夕改都唔靜止呀，朝令三改啲嘛，其實係 我諗阿習帝都話喂好亂啊都唔知我去邊辦。 唔係我就有個想法嘛，其實根本上佢朝頭早呢佢開完 Twitter 之後吓、啊、有冇搞錯是吧，突然間瓜個關稅即刻同我找這個胡錫進來同我放風說我好嬲，而家要是不去 取消代表團， 跟住去到中午食完餐飯之後不是喎、啊、他而家說交我關稅喎、啊、跟住他突然間就幫我找譚慧儀過來跟他說是吧，我遲一日先去 抽返南華早報的報道即刻同我抽返 跟住去到晏啲就同阿劉學說喂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喂真係加關稅關到 劉學再搞落去，唔好話成頭白髮白頭髮甩埋變咗光頭佬都唔出奇嘅真係。 咁所以呢即係呢啲叫做係 跟車太貼啦。 跟車太貼啦，但係半軍亦都如半虎㗎嘛。係咪 咁冇計㗎，我覺得因為而家呢你即係我叫做流民遇著喪輝。 係。 呢個 Donald Trump 嘅樣似我細個睇呢個聰明笨伯裏面嗰條好輝，我覺得。 係咩？ 係啊。你有冇睇聰明笨伯啊？ 有。聰明笨伯有睇， 原始人 大力水手都有睇。 原始人呢咪 原始人 揸住石頭車啦，揸住個棍個狼牙棒喺度搏人啦咁樣㗎嘛。咁我董輝個髮型呢我覺得有少少似阿 Donald Trump 㗎。 係咪 咁呢個啱啱好我成日都話喪輝就遇著呢個流民。以前呢你奧巴馬嗰啲話嗰啲西裝剪裁不挺身光頸領黑人嘅精英係咪滿口左膠言論。你對住啲流民就死緊嘅，其實，因為流民咧就最啱遇著道德佬啊，因為道德佬就顧形象，流民咧就冇底線。 係，咪所以你見到最近你見到 Joe Biden 咧，即係民主黨， 呢個另外一個左膠， 真係喂佢選出，喂我覺得佢唔使選， 唔使選啊真係， 佢真係唔使選。喂你而家你走出嚟講啲咩咧？喺度話中國唔係威脅， 唉中國人民同中國人民友好，即係啲喪費，真係唔需要理佢。我覺得嗱，翻嚟 before 我哋進入中美貿易戰之前咧，都要講講立法會 係 送中條例嘅發展。咁咧就琴日咧，我就喺節目講話，一定要抽出呢個陳維安去 confirm 佢。咁啊，今日啊萬必就做到嘢啦。 係啊，好犀利啊！ 咁咧就喺陳維安朝早嘅記者會裏邊咧，就後邊咧佢一擰轉身咧就哇45度角鏟埋去，睇下大家嘅鏟埋去做咩先。 陳維安，我企喺度，你唔參考主席手冊。你參考邊條議事規則係全月就可以做表決？你清楚同主席講，你參考咗乜嘢？你同我企喺度，你啲一條問題都唔答唔得嘅。你參考咗乜嘢？你話主席手冊唔相關。你參考咗乜嘢議事規則係可以作出從一個秘書長嘅角度作出一個決定？係話唔需要開會，淨係夠全月就可以表決到？請你回答全香港市民、全世界記者，你憑乜嘢？你係冇覆過議員，你唔係琴日嗰九個字冇覆過，你係一度都冇覆過議員。你做咩秘書長？你係為議員服務嘅，你捉咩啊？你服務建制派？你欺凌民主派，話議員欺凌你？你欺凌民主派？你成隊軍隊、成隊保安，我點欺凌你啊？我而家咪欺凌緊你啊！你有口我有口，你可以答我嘅，你唔敢答我喎，陳維安。你有乜事企定定答我？成日望開會，答啊！ 嗱，頭先咧就大家睇過啦，呢、這個早上啊，呢、這個萬必啊，我成日都撈亂嘅快必同萬必。萬必就力斥呢個陳維穩啊，咁咧就 陳維穩啦，喂新名喎、 啊。咁我今日睇嗰陣時咧，陳志全個全字咧就係入字加個好似土字咁樣，我睇咗變咗入土為安。 哦，哇！ 咁咧就呢個陳維穩咧就俾佢咧就當面力斥嗱，我覺得咧真係俾啲掌聲啊！ 唔係，我覺得應該要有咁樣嘅， 應該要呢啲咁嘅畫面咯。 係，冇錯，應該要有咁嘅道德勇氣啊！唔係，因為講真的，我哋嗰個叫做所謂。 唔係道德正義喺我哋嗰邊啦嘛，問題係，即係其實佢哋係應該過街老鼠嚟咯，而家今日咪就係俾我哋睇到一個過街老鼠嘅樣係應該點樣 的。所以我就一開波就叫人 share 呢個最先出嚟 嘅、share 香港電台嘅呢個嗰段片，我就話廣傳就係咁嘅原因。 share 佢自己 係啦，因為要我就係話成日講一個咩叫 name and shame。係。呢啲咁嘅叫做哈佛大學都唔知佢英文一陣間先 講，打到不得了，真係 都唔知係咪哈爾濱佛 教，冇眼睇嘅啫， 係咪？仲要係賓州大學 Wharton 嘅呢個商學院添，MBA 添， 係嘛？ 係咪？咁咧就原來啲英文係咁鬼屎嘅，即係一揭就揭露出呢個底牌。 但佢 pronounce 得好好嘅，好鎮定咁樣講， 同阿容海恩啲英文都係嗰啲水平都係極之低。好啦，而家就發覺咩咧？原來係完全冇應對能力。第一萬必殺埋嚟嗰下咧，你預咗。佢一定係會力直斥其非㗎嘛。 嗯。 好啦，你一係就回應佢。咁你喺咁嘅場面底下，佢一路追住你嚟鬧，而你一路唔出聲呢，咁呢個呢就喺畫面上呢就已經係一個嘅即係幾失敗嘅一個情況。 係 呀。你話係咪同佢鬥鬧呢亦都唔需要。但你可以企定定，然後同佢講阿陳生你唔好咁激動。我而家話俾你聽我根據嘅乜乜乜。 嗯。 好明顯就係冇根據啦。所以你見到佢咧，就係、是、只可以咧，就係、是、呢個苦笑咁樣離開。咁但係咧，嗱、這、呢個咧就係一個表面幫大家發泄，但係我成日都話咧，呢件事有後遺症。個後遺症咧就係佢而家秘書處做呢個咁嘅動作 ，DQ 咗陶謹申主持會議，而係冇一個法理根據嘅話咧，就會之後咧就成為咧呢個推翻法案委員會嘅司法覆核嘅一個理據嚟嘅。 嗯， 所以我就話今次咧就。即係叫做越搞就越大鑊啊！就係因為咧一個死命令，就係林鄭大腳全中，將個波 send 咗立法會之後咧，就自己褪開，褪開之後就扮講波啦開始。唉，我哋見到議會咁樣咧，今日出嚟咧，真係想車巴佢。 係啊，仲有謝偉俊嗰啲人啦， 就出嚟都講話，應該開法案委員會傾啦，大家啊，裏邊議會點樣處理，我就唔評論啦。咁樣突然間變咗咧，明明就係佢。是幕後嗰個謝賢嗰個角色嚟嘅，少林足球裏面、突然間褪開就變咗林尚義咁喺度講波，而家係。 嗯哼，唔係即係佢好無恥啊！嗱，佢講嘅説話咧，佢就話：喂，你而家唔俾法案委員會開會，即係其實喺度放棄緊呢個立法會啊嗰個監察嘅功能啦，大概講咁嘅意思啦。 根據基本法咧， 但問題就係你而家逃犯條例，你就係想剝削緊立法會監察你嘅功能啊嘛。 呢個就係立法會法律顧問其中 send 俾保安局。今日我以為李家超會答。 係啊。 啊頂你個肺成程李家超仲以前林瑞麟就變叫做人肉錄音機。而家呢個咁樣嘅李家超叫做李鵬牌呢個人肉錄音機真係。嗰條眼眉就李鵬咁嘅樣。跟住一講到冇嘢好講話俾你聽啦，即係不外乎嗰三招就係咩呢，跟住就話你設想下如果你係受害者嘅家屬啊咁樣。咁就起個眉頭腦開始。然後呢就谷眼淚谷極都谷唔出喎。你話唔係想兜巴車落去咧？真係呢啲咁嘅撲街真係，好心理收得嗰30多萬人工，即係你霞衣都好啊，交足氣啊，真係。你大佬你碌到而家碌足個幾月喎，嗰三 句係講嗰幾 月。第一，你設想下你係受害者，如果發生喺你身上會點？第二，設想下你係受害者嘅家屬。我 X Y 交叉二 set， 我猜過你啊，真係，我係受害者嘅家屬，係咪？你係受害者啦，你去做啦，你夠唔係受害者啦？是吗？ 我設想我是受害者，我就不會俾你食我的人血饅頭。 是啦，就是話，就是你想想，你用一宗謀殺案借刀殺人，再殺一次香港人，是吗？人哋已經慘了， 是 吗？姓潘嗰一家人，俾你擺埋上台，俾周浩鼎擺埋上台，你話唔撲街？喂，大佬，你同盧溝橋嗰啲日軍有咩分別啊？ 非常之賤格呢個係。 喂，大佬，我都話啦，董建華話，喂，23條立法係基本法嘅規定，我哋憲制責任，不哩不啦，係嗎？葉劉照重複一次，佢起碼都唔係講大話。嗰、那個基本法真係咁寫啊，係咪先？你最多只可以質疑佢，喂，你條法例寫得唔好喎、咁樣。 嗯， 我就話而家到今日鄭若驊到呢個李家超嘅記者會，你見到包括林鄭喺行會之前所講嘅說話，其實係比起二月提出嚟嗰陣時候，所有嘅嘢係冇改變過。 係冇錯， 嗰座阿喬文都冇改變過，但係個環境條件已經不存在。我想問一下你咪當全港嘅市民都係白痴嘅呢其實。 即係你自己嗰啲論點呢已經冇人信㗎。你自己笨 笨。根本係不冇咗 ground 㗎其實係。 咁 委員會就話我唔會咁樣引導嘅。 啱啊。 已經冇咗 ground 啦根本係。 咪叫你送過嚟佢就係叫你送過嚟啦。 好啦跟住而家度大量嘅證據證明呢個根本當初英方剔除咗呢個中共嘅司法管轄區 是有意識地因為他的人權保障不得，這個不是漏洞，大家都知道。好啦，如果李家超講到咁悲天憫人，我想問下過去嗰30年呢個漏洞，你哋所講嘅漏洞存在，咁又點啊？已經存在咗30年嘅咯喎，呢樣嘢係咪先？跟住佢所講嘅迫切性，我想問下而家何來迫切性？ 咪最迫切你就係而家你即刻去做引渡工作咯，咪聽陸委會所講咯，係嘛？你而家即刻做啦， 人哋都講埋點做啦， 咪係咯。 咁你又唔做喎，人哋三月已經要求佢做啦。 係啊， 係2018年嘅3月。 呢個就係葉公好龍㗎嘛，係咪俾人踢爆仲喺度磨爛隻，呢啲人真係厚面皮到呢。 即係我真係唔明白，大佬你嗰場戲已經爛晒，大佬而家連我去茶餐廳食飯嗰啲睇電視嗰啲阿叔阿伯見到嗰啲直播新聞都媽媽聲啦，已經係。點解李家超仲以為佢嗰個三部曲啊？假設你係佢家屬，假設你係佢你係受害者嘅家屬，你係受害者，我哋唔可以俾罪犯同香港人一齊生活呢三句嘢，即係等於攞咗一個爛嘅錄音機出嚟，仲係播緊呢個80年代嘅蔡風華一樣。 講到冇嘢好講，但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咧，其實越嚟越多，即係如果你話講引渡問題嗰啲咧，見到咧，其實唔係話淨係送中咁簡單。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喂大陸話你有罪，佢如果要香港人香港嘅執法機關配合嘅，好似呢一個大律師公會啊石書銘所講，喂其實佢有權抄你家凍結你資產喎。咪呢個係好大鑊㗎，呢個係。 梗係囉。呢個直情係將佢個司法管轄權伸到嚟香港囉，其實係。 係啊，佢仲要話其實你喺未開審之前啊，執法機關已經有權咁樣做啊。 同埋最好笑咩呢，到今日仲係講緊啊，我哋有幾多重幾多重嘅保障，所有呢啲保障都係假嘅。我想問一下，而家今日邵家臻再入去坐申請入出嚟立法會開會都唔俾，當日邊一個決定要作政治報復，喺普通法裏面搵190多年之前嘅煽惑他人煽惑罪去釘我哋入去坐，你林鄭敢唔敢公開講㗎啦？呢個如果唔係中共嘅指示，係你同袁國強去合謀做嘅話，邊個指示做㗎？點解唔係非法集結罪呀？係咪？然後你話個特首會企喺香港呢邊，大佬你問你出街，就算你問佢藍絲都唔會信啦，係咪先？你問傅振中佢都唔會信啦，其實係 佢最多就同你講，如果你 借錢先，你要我講都得，係咪？五嚿水交貨講俾你聽，係咪？你要嗰啲邊個 KOL 講都得，磅水都得啦。 啲 KOL 就 有價就每個都 係咪？而家唔係喎，而家最大嘅 KOL 就係湯家驊喎，係咪？即係你而家係唔係你日日都見到湯家驊，好似變咗佢係律政司咁樣喎，真係而家係。 我諗仲硬啦，係咪？到阿赤象又話唔做嗰陣時候。但我想問一下，如果大陸性侵罪都可以引渡喎。我想問有個 case 嘅。 係咩呢？ 就喺雲南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有個 NGO 嘅人就去性侵一個未成年嘅少女，喺雲南發生嘅。但最終呢個案喺香港審嘅喎。 有咩？ 係啊。 咁呢個係域外司法權嚟嘅喎，唔係兩個都係男人，唔係係咪兩個都係香港人嚟嘅先？ 受害者係一個雲南當地嘅一個扶貧嘅，即係義務組織咁樣嘅小學裏面嘅學生嚟嘅，係大陸人嚟 嘅。咁撲街， 係啊，最終係香港審嘅係。 係，咁唔係呢個，唔係呢個我聽民主黨好似講過，其實佢哋話就係如果係刑事罪行條例啦。佢某即係域外司法權係不嬲都有嘅，只不過係局限於某啲即係性侵罪案啦，同埋即係你話啲係殺人啊嗰啲強姦啦嗰啲係可以嘅，就係、是、 即係有可以有域外司法 權，有嘅，即係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最率先出嚟講嘅，我記得上個禮拜楊岳橋已經講先嘅，佢就話喂。你唔好話呢個係唔係普通法啊嘅問題，根本上本身就有嘅。 全院有嘅做緊。 係啊， 同埋你最好笑喎，今日嗰個鄭若驊大佬，即係唔好話佢衣著核突啦，真係出嚟講嘢。 係咩？佢著咩衫咁樣？ 真係算罷啦，唔好話我性別歧視。跟住咧出嚟講嘢，你諗下，佢淨係講話否決曬所有楊岳橋、尹兆堅好所有大律師公會嘅方案，就因為佢話處理唔到而家呢個 case。喂，大佬，你而家呢條法例，你話處理到咩？而家都搞到一個一鑊粥，嗰個政治代價大到咁， 係啊， 係咪先？佢話只有呢個方法可以處理到。喂，台灣已經講咗，佢係唔會用呢個方法。 唔係咯，仲喺度呃人。 所以你仲喺度呃人，你呢個方法根本都處理唔到，你要台灣嗰邊肯用先得㗎。而家 呃人仲呃人之餘，仲要呃埋一個家 屬。因為要引導去台灣審啊，大佬啊，呢個點啊？你揾黑社會叫做送中洗頭艇送去台灣啊？ 就算俾你過到都好啊，台灣係有死刑㗎嘛。你同台灣夾好未㗎？你傾都未傾，你就喺度講呢啲嘢？ 唔得喎，你呃係呀，係呀，啱啊， 唔係你呃香港人都算啦，你仲呃埋一個家屬，你有冇人性啊？你哋係 因為當日賴昌星引導翻大陸喺加拿大溫哥華嗰陣時候，中共係三番四次去向加拿大作出保證，係唔會行死刑㗎喎。喺咁嘅情況底下，加拿大仲要拖成五六年啦，差唔多係，係咁樣先至成功引導㗎喎。 冇錯啊， 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叫做賣港賊啦，我覺得。即係佢以為呢仲係一個文字未開嘅年代。你睇到今日嗰場戲呢，我成日都話好似我成日都以為睇緊舊嘅新聞片呀，你知唔知呀？ 係咪即係人肉錄音機 呀？我成日喺度睇，屌你知人 啱㗎 ,Facebook 嗰啲 newsfeed 呢，成日係整返成幾年前嘅嘢彈返出嚟㗎嘛。或者成個月前。 我覺得呢做編輯嗰啲好無人。即係譬如你自己本身你出即時新聞嗰啲呢，你起碼你都要諗下度下。喂，究竟李家超今日講嗰啲嘢同我過往有咩唔同先？我寫呢一個 byte 出嚟，喂，如果啲人睇咗，喂，同舊同上個禮拜睇嗰啲嘢冇分別，咁你寫呢條做乜咧？喂，即時新聞都唔同你 short 啦分鐘。 所以我就話煞有介時，林鄭就話晏晝四點鐘鄭呢個， 我仲以為會有 交代，我以為宣布撤回啦。頂你個肺啊！真係又係好似 磨爛隻咯， 羅家英咁想 only you 咁樣又哦咁又再嚟。又再嚟一次，又再睇住佢嗰套嗰對李鵬嘅眼眉，又再喺度扮喊喺度。你真係有冇搞 Q 錯？你仲衰過大台嗰啲咁嘅電視劇，我覺得。佢碌嚟碌去都係嗰條橋，但係佢啲演員都唔同啦。喂，大佬，同一個演員碌翻嗰個劇本，係碌足咁耐，已經由第低温開始，啲人已經覺得你係造假，喺度講大話。然後個幾月嚟，十幾萬人、二十萬人上街，大律師公會。陳宏毅、陳文敏個個出曬聲，美國領事、美國國務院、英國政府出曬聲，加拿大政府出曬聲，啊頂你個肺！你仲碌翻嗰個舊劇本出嚟？其實呢班人究竟你覺得佢係生活喺一個平行時空，唔知道世界發生咩事？因為根本已經係黔驢技窮，冇嘢可以講，冇嘢可以講，死翻屋企啦！香港人係唔 Q 想見到你李家超嗰個撲街樣。 佢一嚟冇嘢好講啦，二嚟亦都 咁你死出嚟做乜嘢？ 二嚟亦都冇其他路可以走啦。 咁你不如開個記者會做咩啫？ 冇用嘅。 你死出嚟做乜嘢？ 唔係即係呢個你見到其實佢 係咪因為啲人批評鄭若驊匿埋，所以就求其出嚟講啲嘢咧？我估係喎，可能 唔出奇啊！ 即係呢個 do something 啊，即係出咗嚟就扮做咗嘢咁樣。 即係呢啲叫扮工啊嘛。 唔係，咁你咪就係種野火咯，我就話。係 啊， 你睇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嗰段片，但係你睇完之後咧，你真係想咧，將呢兩個一男一女咧，即係扎起上嚟咧，頂你抌落去咧浸豬籠啊！真係，即係完全 非常之離譜嘅， 即係嗱，你我都話嗱，你話謝偉俊係串嘴又好，又作又硬又臭都好，佢都有個 argument 嗱，我成日都話你可以唔接受佢 argument。但是這個今日這一男一女走出來，大佬兩個人加上人工70萬啊，大佬啊，你看看他的記者會真的燒了我們多少錢人士啊，喂，燒了我們成我想啊起碼幾千元啦，是不是？好啦，開了一個個幾鐘頭的記者會，全部是垃圾，即是說過去當大家完全沒有道 理。他那個其實他不是針對其他人，他主要是針對呢是建制裡面的一些異見人士。尤其是謝偉俊不是這個田北辰啦，還有這個陳雲毅啦，那陳雲毅其實這陣很勤力嘛，是吧，他就總結了三樣東西出來嘛，他寫了一篇千字文在這裡講其實三點而已，首先他就講什麼嘛，就是說這個首先重罪才好搞，跟著第二就是其實你就是不可以有這個呢就是叫做是可索性，就是可追索性，第三呢就其實係即係你起碼就係呢一個佢唔係講呢一個你要簽咗呢一個人權公約嗰啲先得啊，其實係。 好似係陳文敏嘅講法。 陳文敏嚟嘅。 陳文敏嘅講法嚟嘅呢個。 喂，咁但係如果你。 只係引導去有簽署人權公約嗰啲國家嗰度。 係啦係啦係啦。喂，咁已經爭好遠啦，呢樣嘢已經係。咁但係佢而家仲喺度出嚟講嘛，就係話喂咁唔得嘅，因為處理唔到台灣嗰件事嘅。喂，台灣件事情 現在根本已經處理唔 到啦，你唔好再呃人啦。喂，同埋點解我哋淨係可以揀一個方法，點解唔可以一齊並行呢？ 你咪照根本就冇嗱，坦白講，佢而家就即係藏反夾春袋。點解咧？佢就因為一早就將佢勾咗落台灣呢件事。 係啊， 而家就根本連個理據都冇埋啦。 係啊， 咁連個理據冇埋，就唯有夾硬嚟咯。夾硬嚟，你諗下啦。如果佢承認處理唔到台灣，下一步人哋就會問：咁你打嚟託啊？ 係啊。 其實你而家呢個方案都處理唔到台灣㗎喎。 係啊。 咁你搞嚟託啊。 佢答唔到㗎喎，真係。 係冇錯。 喂，你諗下林鄭一年裏面搞幾多單嘢出嚟搞嚟托呀？第一三歲分流搞嚟托。結果兩次上立法會都彎。 咪三歲分流嗰次咪係囉。佢嗰次佢都即係見到係冇人buy啦，佢都識走出嚟講，就話無謂啦，就係叫做係即係冚頭埋牆㗎，佢咁講㗎。 但佢個串嘴嘛，佢就話咁你哋唔要㗎咋，我哋唔再搞啦咁樣。 咁民意唔buy嘛，無謂冚頭埋牆啦。 即係嗰啲咁嘅酸味呢，嗰啲咁嘅發爛渣嗰陣味呢，即係話等於啦，我做咗嘢㗎啦，比較屎你食你哋唔食啦，咁我以後就唔入廚房煮嘢食㗎啦咁樣。咁你今次我覺得呢，其實呢好多人喺度揣測緊，眾說紛雲，究竟係上邊嘅命令、死命令，定係林鄭搞出嚟嘅一場政治風波。嗱，呢個牽涉到往後嗰個局面發展嘅判斷嘅，即係話應該點做。我自己嘅睇法呢，我冇內幕消息嘅，我就覺得阿爺將單一路都擺喺度嘅。擺喺度之餘呢，究竟幾時做、點樣做呢，佢又冇一個直接嘅指令。如果有的話，你見到那些張曉明啊、空群出動的了，其實應該港澳辦啊、中聯辦啊那些。好了，到現在都未去到空群出動，只是說即是形式上去撐林鄭。那所以林鄭度到用台灣謀殺案這條橋來包裝，然後幫上面去落實這個任務呢，個 initiate 嗰個人就係佢，我覺得係 冇錯。 但係張單咧就一定係上面擺喺度嘅，佢唔會無端端咧自己搞張單出嚟嘅。即係老闆交咗個 job 俾你，即係話喂你得閒就幫我懟冧對家個字頭嗰條友啦咁樣。咁究竟幾時懟冧？點樣懟冧咧？其實佢又冇講。 我覺得呢個同其實係佢本身同呢個廿三條有關啦。你廿三條你搞咁耐都搞唔到，係嘛？ 咪搞第二啲咯。 係咪搞第二啲咯？佢咪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可能係一個反建議嚟嘅。咁你反正你咁嘅需要啦，你又想引導啲人啦，係咪？咁不如搞咗呢個先啦。 唔係，佢有幾個反建議。但你記唔記得佢 before 呢個法案上之前，同一時間佢就上咗一個關於處理民族黨嘅法案。 係。 咁當時咧，我記得咧就星島出咗個新聞，其實就係話咧中央都接納咧係用釋法嘅方式處理廿三條。點樣方法咧？就係、是、用民族黨模式啦，即係話用現行香港嘅社團條例啊、公安條例啊呢啲。只不過咧，就由中央用釋法嘅方式去界定適用於呢八個範疇。咁樣， 即係零一放嗰個風啊嘛，你講啊， 零一放出嗰個風係啦。咁我覺得咧就唔會話空穴來風，我覺得其實係一連串啊，佢為咗連任而去準備要做嘅政治工作嚟嘅。咁咧就諗住拆老士沙煲咧，就先拱咗呢個冇爭議性咁大嘅逃犯條例出嚟。但係點知一拱出嚟咧，佢嗰個説辭咧，我就唔明點解係咩咧？就是正常啊，我所理解政府如果有一些爭議性的東西要推出來呢，總會呢走一圈先，就是什麼呢，跟建制派的頭目摸底。你不包自由黨也好，起碼你跟工策會和民建聯呢坐低摸底。第二，如果牽涉到法律問題呢，律政司和基本法委員會裡面陳宏毅這些都會坐在一起呢，去走多一圈看看呢法律上是不是有一個漏洞，即係企唔住 嘅。我覺得係因為林鄭佢之前史克商作業咧太成功， 即係由呢個西九呢、這個 西九文化宮啦，跟住去到呢一個所謂嘅土地大辯論嗰種咁樣嘅假諮詢啦，係嘛？跟住仲有其實好多其實係，咁呢一啲咁樣嘅 啲咩老人綜援收 老人綜援啊嗰啲。其實你見到因為他做這些黑箱作業，或者即其實他太熟那個這樣的制度啦，他做得太成功，所以不需要將你們放在眼內，而他又覺得他做到過往很多任特首做不到的事情，他亦都偷雞成功嘛，他覺得是為什麼今次不得呢，是吧？ Why not this time， 即他覺得這樣嘛，是吧？ 而我覺得答案很簡單，因為他的民望其實已經去到崩潰的邊緣，佢做埋呢一鑊之後呢，其實佢冇得選㗎，我覺得。你問我啊，如果拖我即係只期望泛民拖到七一嘅啫，其實七一民意大爆發㗎。 其實佢好難得㗎喇，因為佢而家呢，即係上個禮拜啦，呢個中大嗰個民調呢，你話低都好，都有51分，其實係。只不過如果你講 評分係51分㗎喎，但係反對佢嘅人多㗎 喎。係係係，佢兩極化嘛，佢兩極化嘛， 反對佢做特首同支持佢做特首呢，反對佢係佔多數。 佢從來個 portfolio 都係咁樣嘅，即係佢係好兩極嘅，即係譬如好基層嗰啲人呢就好撐佢，係啦，即係你好中產啊、受教育高嗰啲人呢就 後生嗰啲就好 唔 buy 佢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嗰啲叫做係中嗰啲係窮人啊南嶺嗰啲真係好撐佢㗎嘛。因為佢同即係以前喂你見到梁振英嗰啲真係有個好大嘅即係落差喺度㗎喎其實係。咁亦都好多人會問喂如果林鄭唔做嘅話跟住呢左口左面咪仲大鑊咁樣。 咁冇所謂㗎、啊、我覺得邊個得閒邊個做㗎。真係㗎、啊、我覺得喂你要你林鄭上去咪仲撲街 係。 你睇到㗎喎因為佢村民嘅制度佢識得撳邊個掣個機器會喐㗎嘛。 唔係但我覺得咁講即係你講一樣嘢呢就係譬如你話辣唔辣到港女呢一個呢就係個臨界點㗎。嗱港女好緊要嗱即係港女呢好多時候呢就真係拜啲即係叫做係即係睇起上嚟好似無似樣好 decent 嘅。 好 successful 嘅。 係啦係啦。 一啲嘅精英嘅。 佢覺得有一種即係投射即係有一種投射心理。 role model。 係啦 role model 囉。 所以等於有人撐葉劉一樣嗰睇 法。係呀如果喂真係有人即係揭咗出嚟喂佢真係好似阿黃心穎咁勾人老公呀咁呢啲係好大鑊呢啲係。 好難嘅我覺得。 咁佢咁冇咁嘅知識。 咁唔係㗎都即係要咩囉都要。要找狗仔隊要即係花好多時間。 好難啊佢人太 dry 啦。就是一個咁 dry 嘅女人先做啲咁惡毒嘅嘢嘛。你唔覺得老姑婆專係諗埋呢啲咁樣嘅即係。 唔一定嘅好多老姑婆嘅生活都好即係好豐富嘅。好depends on 佢。究竟係一個咩性格。 但佢唔係㗎嘛佢係一個 work dog 嚟㗎嘛。一個 work dog 其實好多人驚嘅一個即係佢呢種好難嘅。嗱佢又有佢唔係冇婚姻佢又有婚姻㗎 有等於冇 㗎但佢又真係好似有等於冇咁樣㗎 喂如果唔係做咗特首嗰個婚姻都冇㗎啦 係 老公都你諗下盡量避開佢㗎啦係咪一係就去咗英國一係就返咗北京總之就係唔喺香港嘅我成日都話見微知著㗎第一次個老公著白襪仔你作為佢老婆俾人見到個老公俾人笑你係咪會提點下佢㗎嗱你記住喎林兆波係有社交秘書㗎喎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呢特首如果是男的呢他的老婆都有個社交秘書的嘛。 不是即是為什麼他真的做迷人 配偶 這樣 的配偶有個社交秘書的。 哦。 是啦。那就是說呢個社交秘書就是幫他打點這些東西的。未必是形象顧問但你就算你不得閒或者你基本上兩公婆都很久沒見面的。你就會叫個社交秘書喂聲個聲個咩冇俾佢玩佢聽叫佢唔好再著白襪啦俾人笑啦咁結果一而再再而三都著白襪即係你可想而知根本上佢係從來唔 care 佢老公嘅形象咁你亦都反映到兩公婆嘅感情去到邊啦其實係咪第二就係好簡單嘅佢點樣梳理建制派都唔重要你睇過上次串阿容海恩呢喂嗰壇嘢其實建制派好僥倖嘅其實 你哋批㗎 你已經過咗我一度你呢啲咁嘅撲街嘢我已經少埋大幫忙幫你掩護過咗啊屌你仲要攞返出嚟話俾你聽你唔知道我老點你呀、啊、傻豬乜你咁 Q 蠢㗎咁樣爭上嗰句未講嘅啫其實。即係你諗下幾乞人憎呢啲咁嘅嘢。同埋佢疏離於咩呢佢自己嗰個嘅政務官系統。嗱呢個就仲大鑊。因為政務官就係林鄭嘅親兵嚟嘅。佢嘅派系根本唔係建制派。因為佢係公務員出身㗎嘛。佢嘅親兵只有一班 AO。好啦你而家發展到一個地步點解會連中三權由分税即係三税分流到呢個嘅老人綜援。 佢跪咗三次㗎啦等 係啦而家準備跪第三次就係呢個送中條例。 唔係佢送中條例其實佢覺得自己跪咗。因為佢讓咗你九條啦嘛已經係。 我覺得佢預咗讓 了。嗰、那個當然啦。 佢以為讓咗之後啦佢讓咗褪一步之後就 buy in 呢個商界咁就搞掂。 因為佢嗰陣時佢搞掂咗中華廠商會㗎嘛。 佢以為咁就搞掂。 係 但佢唔明呢單嘢一立落個社會嗰度呢其實呢個同廿三條一樣。 但你呃唔到煙仔河㗎嘛。 煙仔河都有條線喺上面。 係囉。 咁政協常委嚟㗎你當係傻㗎真係。好啦跟住你再中埋第三權之後我就成日都好奇怪以佢一個即係同 AO 系統都淵源相當深點解冇一個人會話俾佢聽為咁樣出街會死㗎喎呢個好奇怪呢、這個令到我對香港政府嘅決策好擔心如果再進一步中美貿易戰辣著有金融嘅衝擊呢我真係好擔心㗎即係一個特首決策處於一個咁嘅狀態一個咁大嘅逃犯條例你就算我離開政府咁多年你如果話俾我聽咁搞我都叫你唔好搞因為呢個係觸動到一個香港人最大嘅神經就係恐懼是嗎 是 你一個很充分的理由先好 因為絕大 同埋你準備付出幾大代價先我第一個會問你。你準備是不是落台你都要搞。如果去到咁嘅地步中央嘅死命令落到就係話林鄭 如果你唔搞你就落台，咁咪唯有死搞啦， 系啊， 死去啦，不惜代价咁去啦。不过你仲要同上面讲，你同北京讲，喂唔该你出力， 系 我唔够力噶噃。但你一见到似乎唔系，成个阵营建制阵营都唔系，成个建制阵营系急就章嘅啫，其实系。是不是今次呢個選主席風波只不過啱啱逃緊身喺外國一返嚟見到有個罅位攝咗個腳入去頂住棟門咁嘅喎，其實我唔覺得泛民都係一個有組織有嚴密周長計劃嘅一個抗爭行動嚟 嘅。係啊，今次好難得嘅，其實 係啊，只不過就係見步行步之餘呢，就係發覺咦有位就上，有位就上，總之見到位就攝，見到人就鬧，就係咁嘅喎。咁你諗下啦，佢對於呢個逃犯條例嘅political assessment， 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出現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你想想這樣的話，其實香港的管治是一個很大危機的。如果你說你不知道會搞到這麼大，我相信你隨便只要問一下葉劉啊，問一下李慧瓊啊，他沒理由不告訴你聽過，很明顯就是他沒有諮詢過那些人。佢攞住尚方寶劍就去囉。 我覺得你我睇埋琴日呢阿容海恩呢佢舉牌入去呢，我反而覺得喂其實即係呢一個阿葉劉係咪玩兩手㗎， 即係點呀， 係咪即係專登喺度，即係係啦， 即係叫做高級紅低級 專登走去做呢一個咁樣嘅豬隊友。因為其實嗱，你話一個人去做豬隊友呢，阿容海恩其實非常之有說服力㗎嘛。 我梗係啦，大家都覺得佢真心豬呀，唔係真心交呀， 係咪先， 係真心豬呀。 喂，即係呢啲時候你搵佢就最好㗎啦，其實就係咪，你唔會期望啊，即係 話覺得佢有陰謀。 係啦係啦，第二個就係何傻賢啦，係咪， 何傻賢都始終後面有人教路嘛。但容海恩呢個嘅豬一般的隊友嘅形象，我諗除咗佢之外都冇乜邊個可以取代㗎啦，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就話佢成個隊形散散地。好啦，而家下一步如果星期六， 唔係，我想我好期望嘅，嗱，因為禮拜六咧就會有雙包案睇啦，係咪？ 但你覺得泛民應唔應該全面湧入去謝偉俊嗰度開？ 絕對要， 自己個壇咁點？ 絕對要。唔係，其實佢而家咪就係同一日啊嘛。 我知道，但係佢夾時間唔好撞。 好似夾好咗就係同一個時間喎，好似係。 唔得，我覺得唔得， 係嘛？ 我覺得唔好，千祈唔好。 係，兩個都去咯，一齊做容海恩咯，得唔得啊？廿個泛民一齊做容海恩得唔得啊？ 冇入去發言，但佢 legitimate 㗎嘛。 係啊， 喂，我係呢個仲未選出，首先就要爭返去一早入去坐咗石禮謙個位先，係咪先 爭位坐囉， 爭位坐係啦。咁雖然石禮謙個蹲位大啲， 其實佢哋而家佢仲未係選到嘛。首先即係如果 要石禮謙上台先 㗎嘛，石禮謙而家嗰個 status 呢得個主持，但係泛民呢邊已經有個主席啦嘛， 但選了一個主席出來的。 是啊，正副主席都有的現在是。 他還要等石禮謙上台先主持，就選到謝偉俊嘛。 是啊。 好啦，他就一定不承認泛民這個是一個即是合法的一個法案委員會。 那是胡鬧而已，我都可以說你現在的秘書長 是非法的。 是啊，非法的。 是啊，可以 是啊，都可以的。 那所以我就說是不是這個階段。 黎章出閣 不是上法庭。 OK， 要。但就當然啦，即係第一，即係有兩個問題。第一就係其實如果你 JR 嘅話咧， 又要俾堂費， 係啦，要俾堂費。 講啦，郭卓堅啊， 好 Q 貴，又係郭卓堅， 好似丁屋都係佢。 喂，郭卓堅而家我諗收死亡恐嚇啊，大佬，因為你而家辣著嗰啲鄉下佬啊，真 係。咁嗱，呢啲鑊就唔會嘅，呢鑊 你咪話唔爭在啦，係咪？ 唔係，丁屋就真係有死亡性恐嚇，但我覺得呢單嘢咧，石禮謙都好多謝佢嘅。 哦，咁啊係啊， 石禮謙都唔想過噶嘛，其實係地產佬唔想過噶嘛，係咪咯？ 係冇錯啊。咁係啦，即係佢喂或者一不離二啦，係咪，你反正你都搞開啦，係咪先。咁啊郭卓堅啦都可以嘅。但係就另一樣嘢就唔係，因為其實呢樣嘢呢大家都估到啦，因為上次阿毛哥都試過啦，即係呢一個叫一地兩檢嘅 JR 啦。 佢就話 咁嗰陣時嘅意嗰陣時法官嘅講法就係話冇嗰個迫切性喺度㗎嘛。 咦，嗱唔係喎，嗱 而家今次有迫切性喎。 今次有個迫切性喎，係政府講㗎嘛。 係啊，係佢講有迫切性㗎。 係啊，政府話好急㗎嘛，我見到李家超大佬次次開記者會好急咁樣。 係啊， 司法複核去證明邊一個法案委員會先至係正身，邊個係偽冒。咁我覺得就要等法院去判㗎喎，真係。我唔係搞笑，我覺得。 因為我記得嗰次呢，佢就係攞埋一啲經濟效益出嚟講。 嗱，因為你高鐵咧 遲咗開車就 係啦，遲咗開車。喂，但其實今次都有經濟效益可以講。 咁唔使㗎，十月先放翻嗰個嘅阿陳同佳㗎嘛。 係啊， 佢而家籌緊到十月㗎嘛，寫一錢。 嚇！ 咁所以十月之前的JR都結果出嚟。 唔係，但係佢中間有嗰個暑假喺度嘛，優惠啊嘛。 我覺得 去到七月啫。 除非政府啊隻手遮天到一個地步咧，控制埋呢個法院啦，我覺得。 係。 咁亦都好 depends on 咧，法院咧嗰邊咧嗰個司法。那個 AO 呢派邊個、 啊、會不會又是楊真權啦、啊、又是那些人啦、 啊。咁樣仆街。我所理解呢政府一聽到呢單 JR 邊個審呢、 啊、 就他們會大局已定的覺得。我以往在政府做的時候律政司一知道、嗯、JR 原來這個官審的咁、嗯、他們就基本上。 即是他即是其實好像 鬆一口氣 找個手籠咁樣找邊個做手呢咁就邊個已經大局已定。 對啦譬如好簡單以前呢譬如上訴庭或者烈顯倫咁樣呢。一上到去由佢主審人權法嘅官司就必死嘅、 嗯。 特別係如果嗰、那個律師辯護律師係李柱明咧，仲死得慘啲。咁大家都即係司法界裏邊 呢個 perfect storm 啊， 係啊，都知嘅其實人權法再加李柱明落到烈顯倫手就 perfect storm 嚟嘅，就必死嘅。咁就嗱呢、這個咧，我覺得係要諗嘅喎，就算揾人。入品我想泛民應該 做咗先啦做咗先啦。 咁鬼多律師好啦。 有係。 我哋就第二步啦就係、是、話入去霸位開會啦。 嗯。 就提早入去霸位開會啦、 啊。我選咗喂你唔係呀其實你見到其實好多啦你當日啦其實琴日係好多嗰啲媒體now有報啦有直播啦。 撳個咪落嚟 啦。撳個咪落嚟啦。喂陳維安你自己都有睇直播㗎嘛。 佢好慘啦佢同阿周庸咁上下 level 㗎其實周庸就唔知道 WhatsApp 呢聽出嗰個有綠色。綠色嗰個背景嘅顏色啫嘛，咁、 啊啊啊、 就造假話$500遊行、 啊， 結果原來自己造假， 係嘛？喂，原來咁都得啦。 咁啊，琴日就俾人睇到 Facebook 咧，就陳維安觀看中嘅大佬。 喂，你 challenge 翻佢轉頭，喂，佢而家你傳閱文件都可以代表呢一個表決嘅話，喂，你自己睇啊，呢一個 Facebook 直播啊，我都可以話你喺度開咗會嘅。 梗係啦如果係同一邏輯。 如果係同一邏輯係可以㗎其實。 係啊你梗係我當你參與咗會議。 唔係參與咗會議㗎你。喂你仲有冇你仲有冇喺度即係做碌屎先。如果冇碌做碌屎係你失職咋喎其實係。係咪先你有自己睇直播㗎嘛你又話你自己同開會喎。佢嗰陣時佢話嘛。 佢話佢好忙因為佢處理緊同個律師。因為泛民發咗律師信俾佢。佢就唔得閒。 咁你呢個好明顯係講大話啦。 係囉我就話真係老人遇上 Facebook 真係大 Q 鑊㗎。你唔知道呢你睇緊 Facebook 嗰陣人係見到你個名㗎其實。 咪就係囉。 好啦嗱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去睇下呢究竟下一步星期六 好 埋星期六之後往後應該點搞呢 好 喂快啲返嚟。 呢個惠州粽呢我哋引入咗四年到係阿欣生呢就好鍾意食粽㗎。咁佢就發現咗呢隻惠州粽佢食咗十幾二十年㗎啦。呢隻惠州粽呢原本呢就喺惠州嗰度出產。嗰、那個老師傅呢係積70年嘅包粽嘅經驗。由嗰個包扎個配料每樣嘢呢都考究到不得了嘅。其實呢我啦、蕭定一啦、欣生啦、任何一個明星啦、好多明星啦、名人咧食過咧，都覺得咧佢係冇得比嘅，一食落嚇呢種咁好食嘅，即係咁樣樣嘅，咁驚訝嘅呢一個係四隻惠州粽，特價188元，再送10元嘅人超現金券，豪華套餐啦，248元，佢咧就有兩隻惠州粽，一隻果蒸粽，一隻。金華醉雞種特惠套裝兩隻惠州種一隻醉雞金華火腿種一隻呢就是白雀茶金絲藻肉種這一隻甜種呢整套呢就165元而已好雙重鮮味套餐這個就沒有惠州種一隻大的火蒸種一隻白雀茶金絲藻肉種118元而已